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2019年中考昨天启动报名工作，具有本市正式户籍的应届初三年级学生以及具有本市正式户籍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往届生可以报名报考，没有本市正式户籍的本市应届初三生可以报名借考，高级中等学校在校生休学生不得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本月12号下午5点。记者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朝阳交易分团了解到，朝阳分团在昨天完成了国数科技等10个项目的签约，同时朝阳区还在进博会上发布了外商投资发展报告，为外企在朝阳区发展提供参考。今天立冬，立冬前夕，京城老字号名店已经纷纷忙着为立冬做准备。今年像南碗北记的烤肉碗、烤肉季的烤肉预计销售将达到1700斤，老西安饭庄的泡馍销量将在1000碗左右，砂锅居的各式砂锅菜销量也比平时多出近50%。又一顺北京老火锅、各吃小火锅的销售量将是平时的2倍多。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11、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将于本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今天下午2点，西城区非遗评书展演暨著名曲艺家马奇先生从艺60年专场演出将在西城文化馆1楼小剧场举行。来听本台记者尚远的报道。 曲艺老艺术家马奇先生出身世家，他的父亲马连登、兄长姐姐马增坤、马增芬、马增慧等都是著名的曲艺家。马奇先生介绍了他的从艺情况。 我是曲艺老艺人马奇，家里名字我叫曾祥，我们家里名都带曾字的，那是家里名字，一名就是马奇，山边一直字，搞曲艺的，没离开北京市曲艺团，本人搞曲艺的，这回呢给我搞一艺术总结吧，60周年的从艺纪念，我也很努力，我在不能辜负大家的希望吧，努力把它搞好，你可以听一听，挺有意思的。一个是搞了一台插曲，一个是评书专场，都是青年的传代的人的。 北侠客欧阳老侠呀，自从告老还乡之后，仗着国家给他的雄厚的告老资金呢，享受着清闲的生活。 龙图侠义，这书怎么这个名字？龙图是个人名，龙图就是包。 为什么叫智破冲霄楼呢？这冲霄楼的故事贯穿整个这套书目。 马奇是从评书名家陈荣启先生，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评书的传承推广工作。这次参加演出的除了马奇先生之外，还有他的众多门人弟子。马奇介绍说， 这两天都处于非遗。什么叫非遗？就是快要听不到的节目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在大家捧场下能搞好。谢谢。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机场高速北高桥的进京方向有事故发生，造成队尾排队，已经排过了温榆桥。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黄岗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乐享生活来到周三的板块，今天呢我们要跟一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哎呀刚才聊的就特别开心了，聊一聊周末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呼朋引伴到自己的家里面来烧烤。哎，这事儿哎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欢迎一下首开湘西郡项目负责人李丽健，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丽健今天会跟我们聊的这个呼朋引伴的话题啊，真的是让人很动心。那首开湘西郡这个项目本身，我们刚才说可以烧烤这事儿，算主推户型吗？ 刚刚提到的那个夏月户型啊，基本上是我们在所有产品里边的这种稀缺户型。我们平层部分基本上是像90到138，就是140这种产品。对应的平层部分呢，就是它一层部分都是这种夏月带院的，然后。这个院儿吧，就是现在 院儿是送的吗？算一半。 是这样，就是部分带产权。 哦，就是反正就是大家那个下月的整体的现在主推的户型下月式的这个大概是总共有多少平米啊？ 总共的话， 加上下月的部分， 基本上像我们有200左右，然后一直到基本上能在207左右吧，147到207，就是大面积基本上是这样的。 哦，大家今天会整个的节目当中呢，听到关于我们首开湘西郡的很多的信息。为什么在一开始？因为我个人有私心，我觉得这个户型特别好，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哎，对，首开湘西郡这几个字儿，其实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搜到， 对， 就是可以去看到户型图，就这个下月式啊，我个人非常推荐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层。有，而且呢还带院儿。 对 啊，这院儿的部分产权，那甭管怎么着了，这院儿是自己的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周末这呼朋引伴，我们这个主题就产生了。那今天呢，要提示大家，没有直播帖，就是想跟我聊天的话，可以到微博的粉丝群里面来跟我聊也好，或者是随意在任何一条的那个微博下面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你们的新留言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在我和丽健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哎，首开湘西郡到底我可以怎么去了解它呢？大家搜索这几个字，找到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大概的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在哪个位置。 湘西郡呢位于温榆河畔，然后具体位置呢在通州宋庄镇，然后在姚管路和就是姚管路和那个通顺路的交口，位置在 基本上通顺路算是一条主路了，就是通州到顺义这条主路，就在它的那个姚冠路交口旁边，位置十分好找。如果开车的话，基本上从二环内出发，估计在40分钟左右也就到了。 就是我下了节目以后啊，11点， 对， 我12点前我就能回到家里边开始烧烤了，是吧？ 对， 哎，40分钟的这样一个车程，在通州区的宋庄镇。大家首开湘西郡这个项目呢，在本周日，其实双十一的时候，双十一我们都知道，就是买一些生活用品， 对，现在 会有特价。 现在大家把双十一基本上都变成了全民购物狂欢节， 对， 所以 没有想到买房子也有特价。 买房子也是一种购物嘛，只不过可能稍微。成本资本高一点儿， 其实也是一种刚需啊，对不对？双十一大家在囤的东西，其实你想想，你现在把打开你的购物车，你囤的都是一些刚需的东西。 大家囤货嘛，囤的都是这种使用量比较频率比较高一些的产品。 你买了双十一买了那么多东西，你囤哪儿去啊？你得囤到一个房子里。 总要有一个地方去放你这些自己珍藏的喜欢的这些东西吧。 那我们首开湘西郡呢，就是你的未来的家的一个首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双十一的活动了，这抢房活动算是我们推了一套两套这样的特价房。 是这样，针对双十一活动呢，我们和京东合作，然后推了一套特价房。这套特价房呢，是在现有市场折扣基础上，通过京东这个平台，它可以享有一个抢券的活动，然后通过抢券就相当于在现有折扣基础上再减20000块钱。 哦，这个，但这个房子仅此一套， 仅此一套，因为特价房嘛，毕竟是属于让利了 啊。在所有的，就是比方说你还看中其他的户型、其他的楼层，在所有的这个折扣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这个折扣是一样的。比如说，哎，我有一个购房的这个折扣， 对， 之上再优惠20000块钱。 对。 好吧，双十一告诉我们怎么抢吧，就是大家这个抢券啊也好呀，或者是我们怎么上京东去，跟我们的首开湘西郡产生一个关联。 京东的话，它点开手机 APP 也好，然后那个电脑端也好，它都有一个抢券的一个按钮，然后点开那按钮里边，它会有各个房产类的这种项目。然后湘西郡吧，就是参加这次活动，那个京东这边给的位置还是挺 明 显 的， 对，所以进去之后基本上上来的时候主屏就能刷到了。 哦，这也是对我们首开的一个认可啊，就是这几个字儿告诉大家，就是香啊，就是很，就是饭很香的那个香。溪呢，就是小溪流水的溪，郡就是郡主的郡。哎呀，这个湘西郡，大家点开京东的这个页面，不管是 PC 端还是手机端，点开之后呢，有一个抢券的活动，大家可以在比较醒目的位置找到我们。那其实具体的抢券的这些规则呀什么的，京东也会在文字方面给大家也很详细的， 上面就会介绍的很明确，大家可以去关注看一下。 仅此一套啊，这个 仅此一套。 我们提前把这事儿呢说出来，是让大家在囤一些生活用品的同时，也能够打开京东，来看一看，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来改善一下我的居住环境啊？我们关注一下首开湘西郡这个项目。刚才说了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在通顺路，然后呢也是一条主干道，大家也比较关心，其实我们买一个房子，未来我住在这儿是不是很方便啊，我上班是不是很便利，孩子上学是不是很便利，整个通州的发展也跟我买的这个房子息息相关，所以请丽倩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是这样，通州整体发展呢，要看就是往大了去看，因为在通州现在不光是通州本身发展，通州要看通州的发展，更要从政治角度，从大的方位去了解通州，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格局下看通州，基本上现在通州呢，就是是打造了一个城市副中心的概念，也就是现在来说，通州的使命一是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然后疏解北京这种非首都之能，第二呢就是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这个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这个是从政治格局去讲通州的整体发展。第二呢就是目前通州呢因为副中心的协同发展，然后最早的时候，通州副中心的规划范围是155平方公里， 也就是外围控制区通州全外围控制区通州全区是906平方公里， 嗯， 然后根据这个详细规划呢，又会规划出就是针对于教育医疗配套相应的部署，整体规划来说是既有蓝图又有亮点。 嗯 嗯，针对于项，针对于我们自身项目来说呢，周边配套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东郊森林公园。 嗯， 这个公园呢整体来说是把我们项目吧基本定位为公园里的洋房，然后树区内的洋房， 嗯，就是基本上出门就是公园， 对 啊，你可以享受到这个负氧离子的森林感，但是呢又哎，你又是住在一个，因为本身咱们湘西郡也是一个以小洋房为主的， 对项目来说，整体容积率是属于相当于类别墅类的这种规划吧，容积率在1.5左右，真正的别墅的容积率也就在1以下，但实际上我们这个1.5容积率，周边像千张树啊，然后徐汇啊，基本上都是同等的这种规划指标了。 嗯，我们的主要的小洋房这个楼层最高的是 4到8层， 哦， 最高也就8层了。 8层， 但是呢，即便是4到8层，我们都是这种电梯洋房，一梯两户，所以得房率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嗯，哎呀，有没有很动心啊？就是我跟你们说啊，每次我做节目都是一个学习和哎让自己心动的过程，就是尤其是听到一些真的很符合自己的需求定位。你看我们刚才那个下跃式的和我们主推的一些户型啊，都是140到200平。其实这个呢很符合现在我们马上要进入二胎时代。 对， 哎，然后呢，哎，大家也希望自己的生活空间就各自的区分会开一些。哎，我能够爸爸能有一个书房，妈妈能有一个衣帽间啊，孩子能有一个玩耍的地方，所以呢自然对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就会要求更进一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需求的朋友，何况我们还有一个双十一在京东抢券再优惠20000块钱的活动，仅此一套，赶紧去京东上面搜我们的首开湘西郡，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去搜索这几个字，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项目详情的。嗯，刚才说到了通州整体的发展，也说到了我们哎，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挨着这个东郊森林公园，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已经起来的吗？还是说在规划中的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 购物的部分， 购物的部分呢？因为整体通州项目周边购物的话，就是向南临近万达广场啊， 嗯， 然后像那个星光天地啊，就是北关附近， 嗯， 所以基本上稍微高档一点的购物都在那个区域可以解决， 嗯， 然后本身项目位于。项目所在的位置离T3又相对比较近，所以很多来说，机场的那些购物啊，就也是可以支撑我们那个生活配套。 嗯 啊，至于小区周边购物的话，目前项目周边的这些社区，它有一些底商，然后日常的这种生活购物是可以充分满足的。 嗯，去机场也很近，这一个部分解决了。其实住在城里面的很多人，如果说有这个商务需求，而且出差比较频繁的话，其实每一次去机场都是一个微微头疼的事儿。虽然说我们这个机场快轨也挺方便了，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因为我们项目其实，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商品房的销售部分，目前已经是现房阶段了。在最早那批销售部分，有一大批我们的业主都是什么类别的呢？就是机场区域内的工作人员，比如说空姐呀、空少呀，然后经常可以在小区内看到这种高颜值的人群，然后走过来走过去，对呀， 6个娃心情也好， 对呀，现在都比较严控嘛。 嗯，这个看出来了，女孩聊天之间呢，就是谈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是现房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比方说本周末有时间，因为双十一就要来了，我们又有一套啊，仅此一套的一个特价房，想要去看一看，我们是可以直接就看到。 对啊，现在如果比如说到现场想去看的话，第一我们有那个10楼的样板间，这不会说给瞄一个临时样板间啊什么那种的，就是10楼样板间，你所见即所得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针对比如说你意向的哪一套房源，我们可以直接带看。这个就是现房要比期房的优势所在，就是你不用等那么久，因为现在时间成本都那么高。 对，很多东西期房啊，你是想象出来的，比如说采光， 对， 对吧？我就想，我今天说这个特价房是四楼的，四楼采光怎么样呢？我可以去看一下呀。你觉得不好，你可以不选啊。那我再选一个高一点的楼层啊。但是这个呢，买房这事儿啊，我觉得第一是一定要实地看，第二一定要下手快， 对， 不然你实地带去看呢，发现哎，怎么就没有了呢？商量着商量着啊，想着想着就没有了。 对，所以下就是买房这件事情也是要下手早。 先拉入购物车好不好，首开湘西郡项目拉入你的京东购物车。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首开湘西郡的项目负责人李立健一起来聊一聊。提醒大家，在本周日双十一的活动啊，他们会推出一套啊，仅此一套的特价房。想要了解这个房源的信息，可以去京东，不管是 PC 端 APP 都可以在抢券的那个环节搜索到我们的首开湘西郡。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面，他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也推出了一个双十一当天的抽奖活动， 对 啊，是个心愿单，就是说它这个心愿单里边有六个都很实用，有这个加湿器，有耳机啊，然后这之类的东西吧，价值都哎挺不错的，你可以勾选三样， 对， 然后到了现场我们再来抽取， 对， 嗯，抽取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啊？就我怎么样才能参加这个抽奖？ 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推出的前提呢，就是基于现在不都是双十一狂欢购物，我们要清空你的购物车，所以这几样呢，就是拉到你的那个愿望清单里，放到在湘西郡的微信号内，然后你勾选完了，后台报名，然后转发到你的朋友圈，留作那个这个就是你活动参与的凭证，然后到现场呢，我们其实会有工作人员后续跟你们联系，然后邀约到现场，然后在现场当天到访的客户中啊抽取。 哦，没有其他的要求了，就我当天去就行了。 对，没有其他要求，满足大家愿望，设置那么多门槛干嘛？ 就是，你看我们多豪气，清空你的购物车。所以呢，大家赶紧的到首开湘西郡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个 H5 页面。如果说正好这几个 想买的 也在。